鸟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委婉的曲子，跟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于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衬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着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带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向前去。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 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郭庆福为我们朗诵的朱自清的散文《春》。在优美的散文与乐曲声中，仿佛春的气息已扑面而来。这清脆的快板声，我们就知道下一个节目即将登场。接下来有请热心听众于连起为我们送上一段有趣的小快板《酒迷》。 说有的酒迷爱喝酒， 他酒壶天天不离手，他老爸天天把他劝，劝他不要再喝酒。这个酒迷说，嗨，别提了，我听见有人说酒字就勾起我来想喝酒，你要这个永远不提这个酒字，我就永远不喝酒，是喝酒的酒，九月九的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九九九九九九九，只要你说话沾一个酒字边，我就要喝酒。他爱人说，我保证不说这个字了，你就甭想了，喝这口。就这样一天那个一天过了一周，他爱人说话连一个酒字都没有，可把这个酒迷馋坏了，去头大街找酒友，碰见了张九和李九。张九说，酒迷大哥，这些日子怎么没有看你去喝酒啊？这个酒迷说，嗨，别提了，我跟我爱人打了赌，他不提酒字儿，我不喝酒。我跟他说了千句话，他连一个酒字儿都没说出口。二位那个贤弟，你们把我救，想法子让我喝点酒啊。这个张九李九齐夸口说，酒迷大哥别发愁啊，你如此如此这么办，准把这个美酒喝到口。对，酒迷一听起心头，这个翻身就往家里的走，回家就对他爱人说，嘿，我到我舅舅家里借斑鸠，如果那个有人要找我，你问好了他的名和姓，跟我是什么朋友，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你要一一记心头，我回来这个告诉我，不准撒谎瞎胡诌。酒迷是个说罢往外走，不多时就有人来找酒迷，到了门口，他爱人出来问，您贵姓啊？来人回答，我叫张九。只见他怀里头抱着个大酒篓，说，我跟那个酒迷大哥是朋友，请酒迷大哥阴历九月九到我家里去喝酒。张九那个说罢往外走，紧接着又来了酒迷的酒友叫李九，手里头提着个一捆马莲酒，说，我也跟酒迷大哥是朋友，我的名字叫李九，也请酒迷的大哥阴历九月九到我的家里头去喝酒。李九那个说罢往外走，不多时这酒迷驾着个大斑鸠从外边走到了屋里头，对爱人说，哎，刚才是不是有人来找我呀？姓字名谁？是什么朋友？手里头拿着什么东西？请你赶快说出口。他爱人说，哦，对了，先来了一个张三六啊，张三六啊，怀里头抱着个大个儿的二七篓，那叫二七篓啊。又来了一个李四五，手里头拿着三乘三的菜，他们俩是你的老朋友了，请你喝两个二加一个五。重阳节哪天到他们家里头，酒迷一听伸了舌头，嗨，我这辈子甭想再喝酒了。 逢年过节与亲朋好友团聚共聚一堂之时，喝点小酒也算是助兴，但是千万得记得，大酒伤身，小酌怡情，情再重要也大不过健康的重要。好吧，在我们一起小酌之后，还是出去散散步更为健康。去哪里呢？和我们的合唱队一起去鼓浪屿踏浪吧。 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鼓浪屿要对着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登上日光月眺望，只见云海苍苍，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 台湾岛，基隆港把我饲养，我心敬畏依着老水手，听他讲海龙王。那迷人的故事吸引我，他微微的话语刻心上，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遥不敢海峡的思乡水，思乡水鼓动波浪。 再次回归故乡北京，来听听北京人的心里话。 我是北京人， 我们是新北京人。一条龙脉的中轴线贯穿南北，一条宽敞的长安街 横跨西东，皇城外九内七，城门座座，座座城门出道有名。 钟鼓楼的脚下有着我儿时的足迹，什刹海的涛声送走了岁月的每一个黎明。 折一只小船，让它随护城河水东流而去，捡两块铁路路基的火化石，划出童年梦的彩虹。 我是北京人，这里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悠久的历史，海外文明，祖国的蓝图在这里描绘，命运的抉择在这里敲定。 北京人关心时事要闻，国策动态，每晚七点的新闻联播从不落空。他们在报刊的字里行间咂摸着内在的甜咸味道，分辨是非的双眼格外透明。 国际动荡的时局，金融风暴，弹劾总统，总会成为饭前的下酒小菜。 那些丑陋的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老虎苍蝇，一定会引来喊打声声。 北京人所做的每一个创举，都源于来自内心的触动，对于为民生计的每一项举措，都扯动着京城百姓的每一根神经。 北京人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北京人讲的就是这个情儿。谁要想玩个猫腻，耍点小聪明，弄个哩根楞，两个字，不成。 我是北京人，北京人是懂理儿又懂面儿，礼貌又热情。如果您初到北京想打听个道，北京人都会给您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方便的话还可以送上一程。 您要去前门，他能让您再逛逛王府井，您参观完故宫，他建议您一定得去登登长城。一句话透着咱北京人那火样的热情。北京人从不排外，所有的一切尽能包容。 我非常敬佩那些京城打拼创业的北漂族，那些抛家舍业在京的打工者，他们得志于北京，也融入了北京，已成为北京内涵的元素，更是京城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是北京人，一首前门情思大碗茶，牵动着众多游子他乡思乡的梦。那一串串诱人的冰糖葫芦，那酸滋滋的豆汁焦炊小咸菜，看着想着就那么的有感情。 豌豆黄、爱窝窝、驴打滚、炸酱面，老北京的最地道。要说烤鸭，全聚德的才正宗。太多的情感，太多的事儿啊，都融进皇城的大杂院小胡同。 你看那夜空眨闪的星星，无时不停的都在讲述着难以忘怀的故事，讲述着我的北京。 我是北京人，我能听到他前进的脚步声，我能看到他日趋完美的倩影。作为北京人，我感到幸福欣慰。我爱你北京， 我爱你我的北京。 风摔草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这一时段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在第二时段的时候我们将继续欣赏我们的热心听众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节目。下一时段的内容都是原创作品，都是我们多才多艺的听众朋友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有快乐，有幸福，有温馨，有感动，精彩就在耳边，我们一会儿见。 如今我海外归来，又见红墙碧瓦， 我只爱欧尼为了 我的父爱的 橄榄油，我只爱欧尼为了 我的父爱的 橄榄油，我只爱欧尼为了 我的父爱的。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大家好，我是王月波。过年的时候先把家里的孩子都拉到一个群里，把您自己的孩子也拉到这个群里头，把他们的家长也拉到这个群里，这样发红包的时候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能多抢点。 腊月27，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现金红包大派送，海量红包抢到手软，叫上家人一起锁定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儿个是立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亲爱的多才多艺的听众朋友们用各种各样的文艺方式来报春，来表达对春的问候，感受年的味道。 万方前。 我们的热心听众牛春霞阿姨在立春这个节气当中为我们报的花名，让我们通过电波提前领略了满园的春色。那接下来我们换换口味，听完了唱的，我们再来听听说的。原创相声张大爷学电脑。 张大哥你好啊。 啊，好了好了。 你退了吗？ 退是退了，这不正烦着呢吗？ 退的多好啊，逛公园溜溜弯，想干嘛干嘛，怎么烦了呢？ 嗨，你不知道干嘛嘛不行啊。 你干什么不行啊？ 哎，你比如说上医院看病，我得起个大早去排队，人家都网上预约挂号了。上商场买东西吧，人家刷手机了，我得掏现金。你比水电费吧，人在家一问手机就 OK 了，我得颠颠颠到营业厅，还得求人帮忙，你说烦不烦？ 哎，是够烦的，我也一样啊。 你看多不方便呢，还真不适应新的形式啊。 那怎么办呢？赶紧学吧，咱不能当时代的睁眼瞎吧。 哎，您说的对，还真得学。前几天啊，我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有个京城帮帮团的节目，人家说啊，有一个咱爸咱妈的电脑班要开班了，我记住电话了，现在我就想打电话报名。 好，赶紧打吧。 通了。哎，您是咱爸咱妈电脑班的王老师吗？ 嗯，对对。 我想报名学电脑，您看可以吗？ 可以。您叫什么名字？ 哎，我叫张丽。 那您会汉语拼音吗？ 汉语拼音呢，我会。 好，那您就等通知吧。 谢谢王老师，再见。 那您报上名了就算。 哎，是，我这要上学了。 看给你高兴的。 我终于来到了咱爸咱妈电脑班，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活。同学们呢都很热情友好，老师呢也认真的授课，耐心地教我们知识。 你说的那么好，你都学到什么了？ 哎，在老师的帮助下呀，学会了打字、传照片、写日志，我可高兴了。 那真不简单呐。 是不简单，就写这日志啊，还闹了一个笑话。 哎，说来听听。 有一次啊，我第一次写完日志，想让老师看看行不行。 老师有时间吗？ 老师说了，行，回头我到你那去看看。哎，你看老师多好，多么认真负责呀。 你们老师真是那鞋不用锥子。 怎么讲啊？ 真好，老师到你那儿去看看，你得热情招待啊。 一定热情招待。哎，我听王老师好喝两口，哎，我给准备牛二，得炒几个好菜，好好报答一下老师对我的教育与培养。 对，应该的。 可是那天呢，我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还急死人了。 您打个电话问问。 我打了，我说王老师，哎，你到哪儿了？怎么还没来呀？我这酒菜都给你准备好了。 王老师怎么说？ 王老师说，嗨，什么酒啊菜的，我都看完了。 啊，都看完了，你这不白忙活了吗？他不来怎么看去？ 老师说，我去你的空间里看看就行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网上的空间，老师打开的电脑就能看到我在空间里写的东西。 你看看那多大笑话。得了，那牛二给我留着吧，哪天我们兄弟喝两盅。 哎，对，哪天找我喝两盅啊。通过了一段学习呀，我觉得小有成就，我就想奖励一下自己。 对，应该的，戳他一顿。 我一狠心呢， 这怎么着， 我就想买一个最好的苹果。 最好的苹果多钱一斤呢？ 嘿，多钱一斤呢？说出来吓你一跳，6000多一个。 啊，6000多一个，你疯了。 这回啊，咱也疯一把，也过把瘾。 行，那您就接着疯。 就那天一大早啊，我就出了门了，直接奔着商店的门口。还到那一看呢，排的队老长的队伍，我就站在那儿了。 看来疯的人还真不少。 一会儿过来一个维持秩序的小伙子说，大爷，您知道这是排队干什么吗？ 看您像买白菜的。 我说知道啊，是买苹果呀。那年轻人又问，大爷，您知道这苹果多钱一斤吗？嘿，我一听他看不起那老年人呢。 看不起老年人，咱买他10斤。 我说年轻人，我们老年人呢也要与时俱进呢，这货就买一个 6S 的。嘿，小伙一听，大爷您真棒，就冲这个让您先买。哎，哥几个同意不同意？一群年轻人高喊同意。就这样，我第一个买了一部苹果 6S 手机。 这下我明白了，就是咬了一口的那个苹果。 哎，就是咬了一个苹果。咱们呢，人一老了，头脑可就慢了，理解性也差了，净闹笑话。 可不是嘛，我也是丢三落四啊。 有一次啊，上手机课，老师讲到了下载软件，我就问了一句，到哪儿去下载呀？ 到哪儿啊？ 老师说，苹果商店就可以下载。 啊，苹果商店还管下载？ 我下了课哎，直接就奔了苹果商店去了。一进门呢，小伙子很客气地对我说， 来了大爷，您老买妈苹果，我们这有国光的、富士的，红香蕉、黄香蕉，还有花牛的，您老要哪种？ 我说小伙子，我不买苹果，我要下载。 大爷您别逗了，我们这苹果不下载。 哎，我要下载软件儿。 妈玩意儿，下载软件儿是手机下载软件吗？ 对对对，是手机的软件。 您是妈手机？ 哎，我是苹果牌的手机。 这就对了，在您手机里有一个苹果商店的图标，点一下按住一下就下载了，可不是我们这个苹果商店。大爷您整个一个猴吃麻花。 怎么讲啊？ 蛮拧啊。 哦，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手机里的苹果商店。你看闹多大的笑话。 可不是吗？ 跟您说吧，还有乐子呢。您知道什么是爬楼梯吗？ 爬楼梯谁不知道啊，就是噔噔的上楼嘛。 就是你爬楼梯，我还闹一个笑话。 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个大马趴？你讲来听听。 哎，听了可不许乐啊。 哎，不乐。 有一次啊，学校里发一个通知，说第二天呢上课的时间改了，我就在群里问了，改什么时候了？你猜老师怎么说？ 说什么？ 你爬楼梯看看。 哦，我知道了，老师诚心不告诉你，叫你上楼看看教室里贴的通知，让你锻炼锻炼腿脚。 我换上衣裳来，骑上车，我直接就奔了社区了。到那儿我噔噔噔噔噔就上了2楼了。 怎么样？ 我一看一人没有啊，也没贴的通知啊。 怎么去找了？你问一下吧。 哎，我问了这个居委会的人了，他说谁通知你的？我说微信里告诉我的爬楼梯啊。人家听了以后咯咯一乐，大爷您理解错了。 错了？不是微信通知的吗？ 嗨，微信里说的爬楼梯啊，就是在手机的屏幕上上下来回滑了，这个动作就像爬楼梯。你看我多露怯呀。 哦， 挺有意思，可不是吗？好好学吧。 哎，您说的对，还真得好好学，要不学呀、啊，还净出笑话。 还有什么笑话呀？ 我跟您说，有一次啊，我们搞春游，到了目的地以后，大伙一看风景特别好，大家都抢着照相。哎，有一位大姐说：“你帮我照照可以吗？”我说：“可以呀、啊。” 这个你行，老早你就玩相机了。 哎，是啊，我照的时候我一看呢，我说：“大姐，脸有点黑。”你猜她说什么？ 说什么？ 大姐说：“你点下我的脸。” 点脸？ 对，那多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都这么大岁数了。 哎，我就慢慢过去了， 想趁机摸一下。 我刚要点，你大姐说：“去，让你点我的手机呢。” 是点手机上的脸呀、啊？ 可不是吗？弄我一个大红脸， 够逗的。 通过了对电脑的学习呀、啊，我逐步的掌握了电脑的使用，手机的功能啊也学到了很多。 都什么功能？ 你比如啊，写日志、传照片等等一些基本功能，我都能够熟练的掌握了。 真了不起，快成专家了。 哎，您夸奖了，专家可不敢当。那天我掐指一算呢、啊，已经三年了。 三年了。那成绩一定是大大的了。 哎，倒没什么大成绩，不过啊，这三年呢，我一共写了170多篇日志，有的日志还被选进了咱爸咱妈公语学校的优秀日志选呢。 真了不起，您成作家了。 还有呢，有的文章啊上了北京广播电台京城帮帮团的节目，那可是我的原创。 您又成艺术家了。 嘿，不敢当，不敢当。 我听说您还给老年人讲手机课，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在感谢咱爸咱妈公益学校，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培养，他们鼓励我走上讲台，把我学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老年人。 好，公益事业人人去做，那我得叫您张老师了。 哎，不敢当，不敢当。我就想啊，愿意让更多的老年人到我们学校来学习。 那你们学校还都有什么呀？ 哎，可多了，电脑班、手机班，有美术、声乐、舞蹈班，还有朗诵、烹饪、理发班， 还真不少。张老师，那您看我能学习什么呀？ 可以呀、啊，欢迎你到咱爸咱妈公益学校这个快乐的家园来。 好，那你就带我去吧。 我们的热心听众来自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的李德林、冯德生两位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原创相声《张大爷学电脑》，这里面的点点滴滴都是来自于他们真实的体验和经历，怎么样，有意思吧？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新的一年当中有更多的听众能够走进我们的公益学校，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参与公益活动，让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快乐、美好、健康、充实。 除夕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老人们眼看儿孙满堂，一家大小共叙天伦，这是何等的幸福。但是在我们举家团聚的时刻，有那么一群人在夜以继日地奋战在一线，与家人团聚的美好几乎是一种奢望。下面这个原创小品《回家》就讲述了我们身边四世同堂一家人的真实经历和感受。 再现了警察、医生和公益志愿者在除夕之夜的生活片段。 接下来请欣赏我们的热心听众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小品《回家》，表演者林志民、雷玉兰。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也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老伴儿，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过去一年了，到明天我就93岁，你也就88岁了。 可不是吗？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一眨眼我们真的都老了，都成了太爷爷太奶奶了。 是啊是啊，连我们的重孙子都上幼儿园了，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了。老伴儿，你说你心里美不美呀？ 美美，老鼻子的美了。我说啊，咱们也别光顾的美了，赶快包饺子吧，等他们回来吃饺子。哎，今年孩子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早点回来过年，但愿他们能早点回来哦。我到厨房拿饺子去啊。哎，老大他们两口子不是退休了吗？你打个电话叫他们带着咱们的重孙子早点过来，也好打把手帮着包饺子呗。 什么呀什么呀，你就是说你想咱们重孙子了吧？ 是呀，我就是想重孙子了，你不想吗？你不想吗？叫他们早点回来吧。 想想，我打电话，我打电话，13520030291。通了通了。喂，是老大吗？你们两口子带上东东早点过来吧，啊，过来也帮着忙活忙活啊。什么啊，你们三个在敬老院和老人一起包饺子啊？那好那好，这也是件好事，替我和你妈妈给他们问个好，拜个年啊。哦啊，你是东东啊？东东， 哎，我跟东东说两句，我跟东东说两句。东东宝贝，哦，是的，哦，你在那跟爷爷奶奶过年哦，他们很高兴哦。好哦，他们给你吃糖。好好嘞。哎，老头子， 嗯， 你那重孙子要给你带爆米花回来和糖给你吃。 嘿嘿，这个小东西还挺有孝心的啊。 是呀， 可惜呀、啊、可惜呀、啊、咱们嚼不动了，牙口不行了。哎，你给东东的妈妈打个电话，看她能不能早点回来呀。 好。哎，通了 啊、哦、 通了通了通了。哎，东东妈妈，你们现在走到哪了啊？回不来了哦，又加了一台手术呀。哦，好，行行，你就安心的在那儿做手术吧，这是人命关天，一定要细心点啊，别着急。好，家里面的事儿你们就不要担心了，有我们呢。哎，这就不打搅你了，放心吧。东东家妈说了，手术完了以后叫上他爸爸妈妈带上东东一起去天安门去，陪着东东爸爸执勤了。哎，让他们去吧。 嗨，你还别说，咱们家跟天安门有缘呐。今天咱们的孙子女婿都到天安门金水桥上执勤去了啊。 还说了他们是主动的和别人换的班，还说除夕夜在金水桥上执勤是继承你的光荣传统。 光荣传统是光荣传统吗？哎，老伴儿，你还记得那一年除夕夜我在天安门金水桥上执勤，你带着儿子站在老远老远的地方陪着我执勤呢？当时看到你们冻得直跺把脚，我是一阵阵心疼啊。但是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金水桥上执勤的警察了。 当时我听着四处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看着满天的礼花，心里那个美滋滋的。我当时就觉得你是世界上最英武的人民警察。 嘿嘿，你看这个除夕夜啊，你看咱们这个家，有去敬老院做公益的，有在金水桥上执勤的，还有的在医院做手术的，治病救人，真是够忙活的了。现在家里就剩咱们两个老东西喽。 好啊，好啊，咱们这些孩子都有出息了，都对国家、对社会有作为，咱们两个就偷着乐呗。 好了，饺子也包好了，就等他们回来了，咱们看着电视等他们吧。 我把饺子送到厨房去啊。哎哎，怎么就打上呼噜了？ 哎呀，老了老了，精神头不行了，刚才我还跟着唱歌呢，怎么一下就睡过去了呢？ 往那边点，我也坐着看看电视，咱们等他们回来吃饺子。 嗯，好好好。 哎，老头子，这个演员，哎，怎么你又睡着了？醒醒醒醒，你看这个演员是谁呀？我怎么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啊，这不廖昌永吗？ 哦，对，你看看你看看，到了嘴边就叫不长这个人的名字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哎，别随便随便看相声，看相声 啊啊啊。哦哦，这个演员叫什么来，我又忘了。老头子， 哎呀，你不是姜昆吗？ 朋友们，今天过年了啊，每个人的脸上都绽开了笑容。见面 大声听演员。 哦，对对对对对，数他说相声说得好了。我的手机响，我的，这是我的。 我的手机响了。 我的。 啊，是东东的妈妈吗？什么？你和你爸、你妈还有东东都到金水桥了？啊，在这陪着东东爸爸执勤呢。好，也算上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家十口人都在金水桥上执勤。什么？东东的爸爸还有20分钟就…… 曾几何时，可曾想过海参进入我的日常菜单？吃顿麻辣烫就几十块钱的今天，想购推荐的鲜鱼鲜地中海野生海参，无疑刷新了大家的认知。 我是以前是没有吃过海参，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亚健康，可能是经常熬夜吧，我不到12点是不睡觉的。 吃一次海参10几块钱，怎么可能啊？要是这样，那我也放弃快餐选海参了。 冬季进补选择海参正当时。鲜鱼鲜地中海野生海参，富含海参皂带、海参粘多糖，深海纯净海域，低脂肪，无负担。那在鲜鱼鲜春节特惠，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您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 嗯， 这每盒划算下来只要666元，每根海参的花费只要10几块钱，而且今天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476的朋友说：“野生海参啊，我还真的没吃过几次，很难买，而且价格很贵。你们1999买3盒，还有焖烧杯、驼毛被的免费赠送。 嗯， 说这品质怎么保证呢？这样啊，送货到府呢，您就能够看得到野生海参。”